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北城有雪》，作者明开夜河。 今天的核心人物向威，周米打过交道，热情充沛的人，很有主见，很有表达欲。向威一头灰色短发，穿香家的套装，配科技风格的耳环，浓妆，巧克力棕色的口红，脸颊很有骨感，偏于深邃和冷感。如果是第一次见，周迷多半会以为他是模特，亦或是服装设计师。他和魏成的气质很类似，有种不屑旁人看法的特立独行。面试很不常规，一则全程说法语，二则不聊他的履历，只问他平常写没写过什么东西，中文法语都可，找出来让他瞧瞧。周迷早有准备，这半年多给学姐的微信公众号翻译的游记，自己无聊时翻的极冷门的法语小说、散文和诗歌，以及自己当年读书那会儿运营的不足1000粉的公众号上，用中法双语写的杂记和散文全都打印出来，分门别类的装订好了。明显这做法很得向威的认可。他花了10-20分钟，每种类型都认真读了1-2篇，绝非草草翻过走马观花。最后放了这叠作品集在咖啡桌上，问他 会拍视频吗？ 不会。 剪辑呢？ 也不会。 能学吗？ 如果是工作需要，能。 向威拿出手机，翻了翻电子日历。 给你3周时间，辞职能办妥吗？我急着用人，东城那边的住处我会叫助理帮你找，你到时候直接过去。 周迷这下真有些懵了，没见过这样有效率的面试，叫他觉得这是不是一场被谁内定的走过场。向威似乎瞧出他的犹豫，问他 你有什么想说的？ 我们似乎没聊薪资，还有 这些事儿，我会叫 HR 给你打电话协商。如果你是想问这份工作能给你带来什么，我可以告诉你，等未来你从我这儿离职，行业内同等业务范围的工作，只要你想去，没有去不了的。 向威抬腕看手表， 我要赶去机场了，细节问题你可以问 William， 你考虑好了直接给我打电话，但最好不要迟于下周日。我说了我着急用人，如果你不接受，我要腾出时间物色下一个。 他从包里抽出一张名片，放在周迷跟前，起身便往外走。快到门口，他脚步一顿，对魏成开口： 我提醒一句啊，你这儿的咖啡我拿去漱口都嫌弃。 等人走了，魏成看向周迷，笑问： 什么感觉？ 他作风跟某人太像。你可不可以跟我说实话，这件事真不是谭燕西安排的吧？我感觉自己像被内定了一样。 你过分瞧得起谭三了，他是厉害，但也有他安排不到的地方。你了解薇薇安的性格就知道，他这人反骨得很，塞关系户这事儿啊，在他是绝对不可能。你之前啊，他面过6-7个了，那些人单论法语水平可能比你还强，但他看的不是法语说的有多地道，对时尚有多了解，他在自己心目中给自己定了一个形象，他挑的是符合这种形象的一种行文风格。你把自己理解为枪手就懂了。 我不觉得自己有这么特别啊。 能把谭三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的人，是不是对自己评价过低了？ 周迷垂眼，只是很淡地笑了笑。他就知道，明明是他跟向威单对单的面试，魏成也要掺和进来，一定还有别的用意。魏成端起咖啡杯喝了一口，瞧他一眼。 前一阵儿谭三炮制打牌， 那脾气臭的，有人巴结他给他喂牌，他反手直接把手牌都扔了，叫人滚下桌去。谭三在牌桌上那就是一和气生财的财神爷，输了不计较，赢了甭管赢多少都散出去当历史，没谁见过他这样，我都懵了。你觉得他是为了什么？ 我不大喜欢自作多情的人。 上回你不是在我这儿碰见贺清婉吗？谭三来调监控，连带着把我也怼了一顿。一般这种女人之间争风吃醋的事儿啊，他烦得很，更懒得管。但过了没几天，瑞鹤传媒的郑总亲自打电话过来跟谭三道歉，说往后啊一定不会叫手底下的人惹他不痛快。姓郑的是贺清婉现在跟的人，我跟谭三也是从小就认识了，就没见过他做过这么掉价的事儿。 周迷仍然只是微笑，像是坐在逆行的孤舟上，四面潮水涌来把他往回推，裹挟着叫他回头，他一意孤行的坚定。 我也不大喜欢做个随意感动的人。 魏成打量他，眼神里仿佛也多些无奈的赞许。 你这样叫我真没法继续往下劝。 是你自己劝的还是？ 你这个问题有意思，你是希望这就是我自己的主意，还是谭三的收益啊？ 周迷不作声了，魏成也不是一定要寻根究底。 我只能说谭三这人不差，只是他也有身不由己之处。 我理解，是我比较贪心。 不是，你所求的也是人之常情。 周迷手机屏幕被一条垃圾短信点亮，他顺势看一眼时间。 我该走了。 嗯，魏院的事儿你再考虑考虑，我能跟你打包票，这工作机会错过了很难再有第二次。如果你干得不顺心，或者说觉得没达到你的预期，到时候我替你兜底，做那个替你安排叫你去做关系户的人。 我会好好考虑的，今天谢谢了。 最后魏成又提醒一句， 哦，谭三的表弟尹策今天也在这儿跟人应酬，你要是不想再跟谭三身边的人扯上关系，从二号楼梯下去应该碰不着。 谭燕西怎么会有你这么一个胳膊肘往外拐的朋友？ 那必然是他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周迷按照魏成的提示走二号楼梯，确实没碰着尹策，但万万没想到碰见了一个他更不乐意碰见的人，孟少宗。很是吊诡的场景，仿佛一年前的情形颠了个个儿。孟少宗似乎是在等他，不知道他又是找了谁打听到了他的行踪。他神色有两分急切，一见着他立马从酒桌旁的沙发上站起身，飞快两步走上前来，没有一点一年前的那副傲慢，今日的笑容都挤出了两分谄媚，却又尽力将这谄媚掩饰起来，语气倒显得平常得很。 哎，方不方便找个单独的地方说两句话？ 不太方便，我赶时间。 哎呀，也就两句话，耽误不了你啊。实在不行，这儿说也行。 周迷只当没看见，径直往外走。而孟少宗跟上来将他一拦，笑着开口。 哎，你说啊，这世界多小啊，我也是前一阵才知道你居然跟谭燕西、哎、是那回你去找我的时候第一回认识的。哎呀，那我这个生父不还无意间做了一回媒人了啊。 周迷有种胃里翻顶的感觉，孟少宗那样看似风度翩翩的形象说出来的每个字却都是不加掩饰的市侩。 哎，谭家老爷子最近一阵子打算把谭燕西的婚事给定， 谭家的婚姻大事啊，一贯都是利益交换，谭燕西也免俗不了。不过谭家也不是什么完全高不可攀的门楣，祝家攀的，孟家当然也攀的。 周迷不难揣测前因后果，上一回在崖上酒店碰见孟太，谭燕西叫他不准插手这事儿，他自有主张。必然谭燕西的主张伤到孟少宗的筋骨了，他才这么慌不择路的来求他这么一个早前避之有恐不及的外头的野种。周迷冷声一笑， 这话你自己信吗？孟家要是真能攀上谭家的门楣，你遇到的麻烦自己就能解决了，何必还来找我？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